锵锵三人行，你们好，阿宝， 嗯， 你看咱们这个潘老板， 潘老板， 潘老板样子啊，很不像老板。你看我们这个导演一般要求这嘉宾这么躺着哈，但潘老板他你看， 对，我一定得往前哎， 这是你们椅子的问题。刚才我试了一下，一下躺远了，我又回来了。 那不是我们椅子的问题，那是你个子的问题， 个子比较矮。 哎，但是这人你感觉到啊，他谦和， 嗯， 我就现在感觉到这个商人呢、啊， 嗯， 见人三分笑啊， 嗯， 真是好的， 嗯， 我最近我的朋友都在劝我，就是要和气生财，就是特别重要。 嗯， 我那天看见古希腊人说一句，古希腊那个时候有事有民间俗语的， 嗯， 说整天绷着脸的人一定是个厌世者。 哦， 就是那个时候，你看人们的讲究见面就要阳光， 嗯， 微笑，高兴。 你知道在面相学上也有，我可以在这里讲面相学吗？ 讲。 对，面相学上也有在讲，如果你的嘴角是上扬的话，基本上你这个人也比较乐观。嗯，因为你随时都保持着一种别人看，因为别人看到你也会给你一种正面的能量。但如果你嘴角比较往下的话，你可能要想办法让自己翘起来。所以你看，小丑的脸永远都是往上翘的。 我就所以 你是平的， 我是向下的时候多。 那是因为你自己悲观，所以你才这样想。 咱没房子嘛，所以 悲观。 对， 你自个儿住的房子你能透露吗？ 我住的房子， 我想知道。我先问你，在中国有几栋自己住的房子？ 我有两个地方自己住， 哦， 一个地方 两片庄园， 嗯，不，两个，一个是在北京城里面， 嗯， 最繁华的地方， 嗯， 建外 SOHO， 那 国贸对面， 嗯， 我住的地方，我觉得方便， 嗯， 上班下班比较方便。另外一个比较远，在怀柔， 就 周末的时候啊，朋友啊去住一下 啊，嗯。最近然后在伦敦买了一个七倍于中国房价的豪宅呀，嗯， 没有， 我 这个 是博客上看到的， 没有秘密了，现在 没有秘密了， 大家都知道了， 这是一个透明的时代， 嗯， 那不是，那也是你决定要透明啊，嗯， 对， 我主要是举一个例子，因为有好多人说在北京的房价已经很高了， 嗯， 我到北京买一套房子，到伦敦、纽约、巴黎可以买上一套同样的房子。前一段是因为我的小孩要上学，就到英国买了一个小房子，地段也是非常好的地段，比较了一下价格了，正好是北京的七倍的价格。 什么叫小房子？你明明就买了三四五楼， 啊， 对不对？ 面积小，这英国的房子是每一层的面积非常的小 啊。 嗯， 哎，阿宝正要在北京买房子，嗯，你可以请教他。嗯，你一说到北京买房子，嗯，就会有人马上两种意见就出来了， 嗯， 一说会跌的。你现在买倒霉吃亏啊， 嗯！ 一种呢，赶快买，看中了马上买， 嗯， 就从来就没有跌的。 也说08年就是一个转捩点啊，嗯，或者什么的，就一像我们不是常年待在北京的，嗯，说实在，对于这些道听途说，因为道听途说实在太多了。 嗯， 今天突然有那个权威坐在对面， 我的话的话，你也算道听途说。仅供你参考， 哦， 是吧？ 对，因为有炒作之嫌。 哎，是，所以我都不敢谈这个话题。 嗯， 北京的房价呢，就是有个说法说2008年都会跌的。这好像是大家，嗯， 就过了奥运， 尤其还没有购买房子人心的预期，就是反正要跌了，就让它跌吧。 嗯， 我们先不要说这个2008年房子会跌还是不会跌， 嗯， 我们看这个房子啊，实际上在北京繁华地段的房子，就整个建这个房子花的钱，就建房子什么结构啊、设备啊、装修啊这些所有花的钱，只占30%到40%的钱，就是30%到40%的钱， 嗯， 剩下的钱呢全是地价款，地价款你换来的就是这个城市里面的交通设施、基础设施是非常方便的。北京大概在2008年的时候，就是投入的基础设施是好几千亿人民币，这些功能呢都会发挥出来了。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你购买一套房子就会非常的便捷，周围有奥林匹克公园了，有大的公园了，好几条地铁了。所以我觉得这些呢，实际上这个房子的价格咱们撇开不谈，从价值上来说，应该是往上走。 就是建议我们大胆的投资下去的意思是这样， 这不是我说的广告 话，对，他也说了，我也是道听途说的。 这个因为房地产商，咱也讲实在话，在人民心目中的这个形象也是很差的，对吧？ 最近几年尤其的不好。 哎，你看你自己 为什么？ 尤其是你们这个电视台要放个电视剧啊， 嗯， 你看反面人物都是房地产发商， 对， 没有一个正面人物， 我要自己去演一个角色，表示我是正面人物。 演了一个。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大家会对房地产商都有这么不好？ 我听过很多恶闻了， 嗯， 你让他说说。 比方说房地产商这个暴力， 嗯， 你听说过有50%说，90%说， 嗯， 就是说干什么的都有改行的， 嗯， 干房地产的。没听说过改行的，为什么？ 嗯， 太赚钱了， 嗯， 而且这个里边还有很多灰的、黑的、黄的，各种各样的， 收入。 文涛说的这个啊，文涛说的这个呢，不光是他说了，就好多媒体上在登啊，就是房地产发展商的利润率是90%、50%。这个别人一听的话，说我这个行业5%的利润率，你们是50%的利润率，他就心里面觉得对这个行业非常的不平衡。 但是不是真的？ 我在网上面就写了一个东西，我说我们唯一的依据是什么？就是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国家统计局普查完的经济普查完的结果，房地产的利润率是7.7%。我把这个文章一发表以后，别人说，哎，这国家统计局应该相信，可是看起来像暴利，就看这一个行业像暴利。我就举了个例子，我说是去年呢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个姑娘叫麻丹丹，麻丹丹，明明是个处女，非得给判了个罪，说是嫖娼案，最后呢就是医院去一检查呢是个处女，所以呢就是你看起来可能像个妓女，你就说是嫖娼案，实际上你还是要尊重事实啊。事实呢，房地产的利润率就是7.7%。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你不能看见它像什么，就给它下个定义。 现在国家公布的好多数字，很多人都怀疑啊，是国家的数字准确呢，还是群众的眼睛雪亮呢？ 国家的数字是准确的， 他这时候一定要这么讲， 看起来像呢，不一定是。 你是怎么看？ 我是这样看的，就是你除了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谁还能够拿出来一套比国家统计局数字更全面的数字？ 不，连你们房地产界内部，据我所知都内讧。你跟王石听说就有争论，王石人家坦然承认，登山家说这暴力就是暴力啊，就是暴力啊。你说不是？ 他在是登山呢，还什么航海啊？ 航海大脑缺氧， 不是缺氧。他呢比较忙，大哥呢没有顾得过来。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就是7.7%，他非得说是暴利行业，实际上我跟他没有面对面了，就是我们俩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说，我说这个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相信国家。 就是你说句老实话，你就是个人财富在近几年来呈现不呈现出一种噌家伙这么暴利增长的 10%几千？ 随着中国 GDP 的增长也在不断的上升，是吧？我的财富 远远超过 GDP 增长的速率， 高一点，高一点， 高一点。 他突然就不好意思起来了。 对，这话题敏感，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阿宝开始打听这个潘总的家庭情况。 因为我很想知道啊，就是不要说上流社会了，但因为我们说实在的，我们对于这种距离我们比较遥远的，总是有很多的疑问。比方像我刚刚就挺蠢的说，你们平常都吃些什么？感觉好像跟我们吃的东西不太一样。 我吃除了不抽烟不喝酒以外，你吃的东西我全吃。 那平常在吃上面会花多少 钱？其实这个上流社会呢，中国基本上还没有。我记得有来一本杂志去采访我的朋友洪晃，他说能不能把潘石屹、张欣叫出来，说你们上流社会是如何生活的？洪晃说什么上流社会？昨天刚从他们家吃的羊肉泡馍，是吧？吃羊肉泡馍的人能是上流社会吗？他们想象中的跟文涛一样，要喝个红酒啊什么， 然后家里有8台车，每一台都是跑车。你家几台车？ 我家有3部车，一部吉普车，一部面包车，吉普车是我坐的，面包车是送小孩上学的，还有一部车是我 雇着多少个佣人？ 我老婆用的。 你老婆雇着你老婆当佣人？ 有一台车， 我老婆有一台车， 上面的话都还没讲完。 三台车，家里面有几个。不能是佣人，我觉得这个就是 帮忙的 啊。社会分工不同。 行，那我们家就没帮帮忙。 有两个，我们分工不同的。 不是有10好几个哈。 你知道我听说那种，比方说阿拉伯游王啊，他们那个家就是一字排，就比方说2字排开。就每次其实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可能每天每一个人家里也就是在家里插某一个花瓶，可是主人回家的时候就得2字排开，然后欢迎主人回来。 这个中国跟外国确实是不一样。中国不要说是改革开放，就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人们的财富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没多少财富，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所以呢，把中国的拿起来跟人家几百年的老牌资本主义去比，这是完全不能比的。所以有好多 你现在认为你穿上西装，但是是不是还有一颗农民的心呢？ 我实际上就是出生在 农村里面， 甘肃天水还是 甘肃天水 啊。 在我爸爸没有平反之前呢，我们一直在农村里面生活，生活了14年半的时间。所以我这个反正做梦的时候，城里面的时间少，农村的时间多 啊。 就这个童年对我的印象呢，还是非常深的。 听起来挺浪漫的。 所以他还想捐电脑给他家乡那些没电的孩子，说是有一种 说挺浪漫的嘛。 对，是有一种电脑，他开一个会，听说这种电脑啊可以手摇发电，他就马上去找，说我想给我们村里没电的孩子用。结果人家说我们现在刚设想这事儿。 就是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写一个数字化生存的人，他呢发明了一种电脑，说是手一摇的话就可以发电，价格很便宜，是100块钱美金一台。我说我呢已经给村子里面送了一些电脑了，如果是你手摇着发电呢， 就没问题， 让这些学生们用一用的话很好。就这个解决贫困问题啊，最重要的是教育，让他们能够了解到外面的世界，我觉得就特别好。结果我是满世界的找，说啊我已经委托给台湾那家公司的，就委托给王永庆他们家，王永庆的女儿他们的公司，我去问了，结果他的女婿跟我说还早着呢，成本100块钱根本下不来，199块钱美金都不一定能下得来， 而且还是设想阶段。 还在设想阶段，还没生产出来。 哎，你说这事儿我倒想起来啊，一般人就攻击说这个中国富豪啊，这个不乐善好施，但是现在有榜样了，人家比尔盖茨， 对， 那家伙真是说死后就全捐给社会了，感觉 他给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女儿留了100万美金， 嗯， 美国的生活费很高啊，100万美金跟100万人民币差不多。留完以后他把所有的钱全都捐了，我觉得这个榜样呢还是应该让所有的企业家去了学习。 你自己对这方面有考虑吗？因为咱没钱， 我才不太好意思问人家身后事，你怎么就问起来了？ 不是身后事， 生前也对吗？ 现在嘛，就是你比如说我不知道，我没钱很难想这种事儿，像你们这钱很多的时候，你有这个心吗？觉得要拿出10%几或者是怎么样做好事？ 我想应该是税后至少20%吧。 税后是什么概念？ 就交完税，自己的钱，这个税你得按章纳税，是吧？ 啊， 跟那这个慈善是没太大关系的。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就是帮助别人啊。中国有句古话叫“救急不救穷”啊，就是这个人突然碰到一个灾难或者疾病去帮助，可是贫困的人的话，一般贫困的人，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教育。 嗯， 就是只有通过教育的话，他就掌握一个能力。这样的话，他实际上是比你给他100块钱、1000块钱要了很有用。 嗯， 所以在过去的大概十几年时间，我就一直呢就是帮助一些学生啊，建一些小学啊、中学这样去建。前大概前3年到前5年。这一段时间我觉得非常的麻烦，你都不能想象，就是牵扯的精力非常多。我最后想还是给国家交税吧，交完税了人家国家有个体系去做这事情了。 对对对， 何必我 没事， 何必我在这 引起好多不交税的，你交税就算做善事了。 大概有2年时间我就没有怎么做善事，可是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就好像这个身体上面分泌一种化学物质啊，让你就觉得焦躁不安的一种感觉，所以我就慢慢的又来恢复了，又来这样做。 这真可以说叫雷锋激素。 没有，会有的，会有的， 会吗？ 等你的钱要多了的话，你一定会有的，每个人都会有的。 对，因为 思善若渴， 只有一个人没有。我们房地产界的任志强没有 啊。 上一次我在会上面说我的这种感受，他马上就说，我身上没有，只有你身上有。因为你的第一桶金说不清楚，所以你有。我作为一个国营企业的干部，我没有。我觉得一般一个有爱心的人、善良的人都会这样的，就是你有很多钱，周围还有一些人吃不上饭、上不了学的话，你会身上面会有一种化学物质分泌出来。 哎呀，这种化学物质啊，要是在中国富人身上都能有，那就好了， 都有的。这我觉得就是说， 都有的，咱看不着多少钱嘛。 因为大家呢就埋怨说中国，你看这些富豪，福布斯排行榜上已经是多少钱多少钱呢，也不捐点钱出来。在排行榜上面，绝大多数都是大肿脸充胖子，根本就没有这样多的钱。 哟， 他为什么要充啊？这事儿对他有好处吗？ 有的事业是靠名气， 一种虚荣心嘛。另外呢，可能在银行贷款的时候也方便一点。一看这拿个书说福布斯排行榜我在多少位，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自己骗自己的事情。 嗯，可是你不要说，这些名气真的挺有用的。比方说，像我们去看房子的时候，我们也会问说，哎，你们什么建设公司？如果建设公司一直以来的信誉啊比较好的话，那说实在，人也会比较安心，觉得说，哦，这个房子应该不至于，哪时候出什么差错之后也不管我们吧。所以我觉得名气这种东西，有的时候跟利其实是得互相一起往前进。 所以你下一次再买房子的时候，你看这个房产发展商交了多少钱的税，上国家税务的个。网站上面去查一查， 嗯， 至于呢，他这个富豪排到多少位，这是最靠不住的数。 对，你说这事儿，我就想起来，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中国呀，假是一个大问题。我特别觉得，就是乃至于到人与人之间呢，你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似乎所有的东西，你比如我跟你说，我昨天买了个筷子， 对， 都是。说是什么木头的，实际上是竹子的，然后呢我拿出第一双筷子咔啪就断了，它就能就什么都能是假的吗？尤其是房地产，人们就是抱怨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房地产商骗人嘛，货不对版嘛，而且有时候哄抬，有你这有的房地产商说是为了造势显得我这儿很热，200个保安给叫过来装成买楼的啊，还每人发点什么钱，最后有的保安拿着钱不排队走了就。 房地产发展商是有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行业呢太新，它不是一个传统的行业。别的行业也有这样的问题。 都有、啊。 所以这个商业社会刚刚开始，市场经济刚刚开始，都有一个进步的过程。可是这个就是话说回来啊，我觉得这个诚实呢是所有事情的基础。如果是你要不诚实的话，你在做善事，觉得你肯定是有别的目的的。所以呢，就是对客户的诚实、真诚，对每一个人的诚实是挺重要的。房地产行业 做生意的人，都说无商不奸呐、啊，你还敢宣称 诚实？ 诚实吗？ 在生意界也有一句话叫“物以稀为贵”，大家都在奸的时候，诚实就显得更可贵。 你的意思是你挣这么多钱是靠诚实挣来的？ 所有能够长期发展的都是靠诚实。如果是突然呢一夜之间暴富的，有可能是靠欺骗。可是在我从商这十几年的过程中，多少人进去了，多少人流亡海外了，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要长期的发展的话，诚实是基础。 但是你也在伦敦买房子了，那是给女儿上学。给女儿上学， 这呢不能够说我不诚实，是吧？ 对， 这个诚实不诚实是没有关系的。 有时候我们穷人也有一种心理，希望这个富人在这低头认罪。对对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哎，刚才说了，就去派他司机到他老家村里接村长来电视台做节目。所以说啊，我是觉得这个房地产商啊，我对其他的企业家也许不太了解啊，但我老觉得中国的这些有名的房地产商啊，很有这个人的色彩，不是 奇人的色彩，对， 不是就是多姿多彩的人物啊，不是很有人味。 像我那时候去爬山也认识了这个王石先生，对， 好像还有这个冯仑呐、动不动看点现装书作诗啊，像他这个又写博客又拍电影、 而且睡觉时间还很长，还有时间冥想 啊，还有冥想， 对， 还当过什么佛教学会的秘书长， 海南省佛学会研究会， 哎，都是一些挺奇奇怪怪的人。你觉得是不是他们的性格都挺有意思的？你们这个圈里， 这个行业呢是一个特别年轻的行业， 年 轻的行业一般呢都是各个行业的人汇集过来，你像生产汽车的、拖拉机的行业，肯定是非常传统的行业，所以这个行业呢就汇集过来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人，就是有各种各样爱好的人，像王石啊、冯龙啊， 来给我们讲个王石的故事。 王石有个故事，哎，在我是写到博客里面的。在王石呢是跟其实这个故事讲的话就是同行是冤家，就房产发展商之间呢，因为全都是同行嘛，所以王石呢就跟孙宏斌 啊、 宋芝的老板过意不去，在博鳌开会的时候，孙宏斌在那讲话的时候，王石突然说：“你这是吹牛。”然后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我想把孙宏斌也搞傻了。突然一下，前一段时间呢，我有一个朋友在那深圳，他们俩是上下游，王石是房产发展商，陈劲松是代理，所以他俩就到桑拿房里面脱光了，两个人一边桑拿一边聊业务。 突然呢过来一个小伙子，拿起一桶水浇到这个火上面去，所以这个桑拿房的温度呢就高得不得了。陈敬松呢推开门就跑了，王石呢一个人就到里面坚持着，温度高得不得，坚持着。过了十几分钟，陈敬松去说：“王总，您真是耐力好，还坚持着。”王石非常生气说：“这小子就是孙宏斌，专门 派来的， 搅局来的，不是派来的，搅局来的。所以你一定要坚持住，要坚持意志。” 最后呢？ 最后呢就。 就成了最后脱水了。 谁坚持住了？ 王石坚持住了，就愣把这个小伙子给逼着跑了，就看砸了谁能坚持住。 他是大专家， 对，所以他这个意志呢是非常坚强的。所以这个房地产发展商之间呢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 啊，就是你们现在其实还是朋友。 对，我记得前年这个8月31号的晚上，这也是我很难忘的一个晚上。 啊。 突然呢，这个任志强当着所有记者面说。说潘石屹就是北京的周正义，把我气了好几年，我最后就写了。